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5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114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5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元，跌2元；药明生物61.65，升5.65；美团214元，跌5.6；恒生中国企业86.5，跌7毫；盈富基金24.46，跌2.2；建设银行5.96，跌1.8；中国移动54.6，跌6.5；中国平安64.3，跌2.35；友邦保险86.7，跌5毫；阿里巴巴118.4，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4，英镑10.586，瑞士法郎8.446，澳元5.582，加元6.137，新西兰元5.184，欧元8.851。每百日元对港元6.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5点，跌214点。港金报173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3.08美元，卖出186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方面咧，西区卑路乍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咁啊交界位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就封咗路嘅。而本来经过嗰度嘅巴士线咧，部分都要改道行驶啦。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卑路乍街嘅交通咧就较为挤塞一啲嘅。卑路乍街士美飞路交界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部分行车线封咗路噶。九龙方面，油麻地的西九龙走廊近住骏发花园段咧，就因为有啲工程进行啦，来往方向快线都封咗路，咁啊去洪隧方向就比较多车啲。仲有就系九龙城嗰度咧都有啲工程嘅，联合道去广播道方向北行线去广播道，咁啊近住贾炳达道嘅慢线咧，而家就封咗路嘅，亦都系比较多车。联合道去广播道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贾炳达道噶。新界方面啦，葵涌嘅大白田街都系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嗰段嘅大白田街，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小心啦，大白田街都系比较多车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珠路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咁啊，安全车速报告就啱啱讲完吓，咁啊最后咧就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下昼嘅6:2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瑞村、瑞林楼、大角咀道149-157号中美楼、九龙城德朗村德盈楼、马鞍山众安村众德楼和东涌日东村谦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新一年我子豪会为大老 B 煮多啲好嘢食，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我天儿咧就会帮阿妈拜多啲神，希望佢健康之余打麻雀都赢多啲啊！ 我阿摄除咗会喺三五成群讲嘢之外咧，翻到屋企都尽量唔出声噶。 点解啊？

月十五号啊，星期啊，这个二啊，是不是啊？ 是啊，你翻嚟啦，回魂啦，波成。 是啊，星期啊，那个二啊的骚动音乐预告啊，今日六点钟啊，会在我哋节目出场的嘉宾咧，会有曹振豪啊 ，Wallace 同我哋介绍佢即最近有终于久违咗佢自己嘅派台作品，同啊 Yankee 丁可欣合作嘅派台歌 What If， 同埋预告下佢嚟紧呢个 Collaborative 呢个 EP 嘅一个 project 嘅。 系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咧就可以听到佢呢个大 project 啦 ，OK？ 耶耶耶耶耶！ 咁啊，关于今日咧，就我觉得咧，因为我哋都系用电话去沟通啦，我觉得我哋今晚系值得要一人喺屋企煮碗汤圆啊，咁然后就好似有一个团圆嘅祝愿咁啊，可以即系希望我哋能够早日团圆啦，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咗，我哋早日喺呢个直播室到再见啊， 可以相遇啊， 是啊，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啊 有些冻冻地啊那些啊， 是啊即是你都知道傾音乐这家嘢面对面傾是啱 feel 啲的嘛，即是、隔住个电话傾呢好似都係爭少少爭少少咁嘅。 係啦，因为我呢个係真嘅，因为我都有啲体会，因为我有一间几常去嘅 coffee shop。 我幾驚你话我有一间 coffee shop， 我心諗吓、啊、你开咗你唔话听嘅。 我都想啊如果有一日我有咁样嘅能力嘅话我实请你嚟啊。 哦，系咪就係你成日讲话你屋企附近定唔知咩成日去嗰度打等跟住然后成日漏银包嗰度嗰间啊。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漏过银包啊，又试过手快走咗唔记得俾钱，后屘后数咁跟住嗰度啲职员都认得我嘅，因为我每次都系鍾意坐喺嗰、那个指定嘅位啦，然后就开个电脑出嚟嗌一杯呢个 Ice Americano。 哇！ 因为去到都唔食嘅，因为食嘅比较贵嗰间嘢。 系你系咩场合底下嗌咖啡都系 Ice Americano 嗰啲 friend 嚟嘅。 尽系啊，有得拣，通常都因为其实都系即系湿下个口嘅啫。 咁、哦 okay, 就又即叫瘦啲啦，好似即 系嘛，冇咁多糖分啊、剩啊嗰啲啊嘛。 系啦，咁我中意 set 好个架步，咁去到摆低个袋，嗌杯嘢，咁就坐低行个电脑出嚟，咁跟住就会开始做嘢啊、听歌啊、prep 访问、剪访问啊， 一副成功人士嘅模样。 唔系，通常嗰啲 通常都系咁噶嘛，即系嗰啲咧自雇人士就系咧搵到少少钱咧，就系、是、咁样坐喺个 coffee shop 度做嘢，你都唔知道原来佢系嗰个家底系好雄厚嗰啲嚟噶嘛。 搵到钱啦，就可以去嗰啲咩 coworking。space 或者自己有个地方啦，使乜出去？ 系 买杯咖啡三零四十蚊，呃人哋几个钟头。 你唔明噶啦，呢啲高人嚟噶嘛？ 咁我都几中意喺嗰度做嘢，其实都唔止一次咧。咁啲职员或者有个应该系老板嚟，咁 都认得你。 跟住佢都几好嘅，即系有时候我觉得你常去一个地方咧，建立咗一个归属感。咁首先对方又会有时会聊你倾下偈啦，即系都会好奇啊，你系做啲咩噶？成日见你喺度都会。即系开住个 project 喺度剪访问咧， 其实佢心入边嗰句系你快啲走啦，成日霸住 个位。啊，你做啲咩噶？做乜成日都霸住我哋啲位咧？ 等下先，男仔定女仔先？ 系男人嚟噶。 哦 ，OK，OK，OK。咁一定系真系倾兴趣啦，呢个位啊，只能够 系。咁我都有讲过，我做media 咯，咁跟住有时即系剪下啲访问啦，咁因为佢见到好有趣，我开住个 project 会剪嗰啲访问咧，叫啲 waveform 喺度，咁戴住个 headphone。咁有时候会话、我哋有一个新试验品嗰啲冰滴咖啡试下细细杯咁，今日坐低就会倾几句偈。 O K， 咁我都几中意呢啲倾偈嘅，因为大家都冇一个好似冇一个目的咁样，冇 preparation 坐低，大家好 free flow 咁啊倾偈噶啦嘛。 嗯嗯，即系平时你因为同人倾偈都系好多 preparation 噶嘛，即系做访问你要做足功夫嘛，反而有时。好似有呢一啲好即興嘅傾偈，又好似幾有新鮮感咁啊！ 係啦，咁跟住近排咁都有即係去嗰度，咁跟住又做嘢啦。咁咧就討論起音樂，即係同嗰個老闆，因為咁見多咗，知道我又會準備啲訪問啊。咁啊，喂，有冇啲新嘅歌手介紹嚟識下啊？近排有啲咩歌好聽啊？咁。咁佢又會 share 佢自己喜歡聽嘅歌嘅，因為自己都會有個 playlist， 有時會即自己鋪頭播咁啦。咁佢播嗰啲我聽咧，都係可能都五六年前最少， 哦， 一啲舊少少嘅作品嚟。 即可能講一七。 2018年左右時期嗰啲啦。 係啦，或者再早啲都有嘅、嗯，即係嗰啲側田命硬嗰啲咧。 哦 ，OK， 即係其實我嗰個年代嗰啲咯，我長大就係聽呢啲噶啦。 哦，係啊，你嗰個年代咯，唔係我嗰年代。 我讀書嗰陣時就係聽呢啲噶啦， 係啊，咁跟住就會激覺哦，聽呢啲就最多咯。但係新嗰啲就可能知道嗰、那個 artist 個名嘅、嗯，識嗰啲音樂人，但係就未必會有即係好留意佢啲歌咯。即係佢都會 up 到講話MC 啊 ，Tyson Yoshi 啊。 哦，咁佢都算 up 得出跟得貼啊。 係啦，因為佢話喺 social media 都會見到關於佢哋嘅嘢。 係 啦，咁有啲可能報道啲娛樂新聞、音樂平台嗰啲又會講啊咁、 嗯。 我知道呢啲名嘅咁樣，係啦，咁佢會講。咁跟住佢都問哦，其實佢真係好似訪問咁啊，調翻轉俾問翻轉頭啊，其實你而家覺得咧，即係做音樂係咪真係好艱難啊？有冇得做啊？嗰啲咁樣嗰啲， 哇，好難答喎、啊、呢、這個問題。 難答啊，因為我哋唔係做音樂啊嘛。 係啊，係啊， 我哋平時都係訪問嗰啲做音樂嘅人咯、 啊。係啊，係啊，同埋好驚一代人哋答咗呢一個問題，可能有實際嘅情況唔係咁樣，都唔知點算嘅。 係啊。咁我都諗咗一諗嘅，我都坦白同佢講話，呢個問題呢都幾，你俾我諗一諗點樣答你先。我唔想誤導咗別人去了解而家音樂嘅世界，因為 同埋呢個問題我哋問人哋多嘅，通常都係、 啊。而我哋都只能夠係喺從過往訪問當中得知一啲音樂人嘅狀態，而知道究竟係一件點樣嘅現象啦。 所以我哋係第三手嘅資訊啦，已經 中間人咯，我哋好似買樓嗰地產咁啊。中间经纪人咁样， 冇错冇错。 咁我答佢嗰个结论，我就话如果以净系做音乐嘅角度咧、 嗯， 即系唔系要做明星啦、 啊，系 啦，唔系要目标话做 star 咁样嗰样先啦、啊，纯粹以做音乐呢个出发点咧、嗯，我话而家其实系方便咗咯，我唔敢话容易， 系方便呢一个用字非常之好， 系啦。我今日大概講俾佢聽咯，好多我哋訪問一啲嘅獨立嗰啲啦，或者細 label 嘅朋友啦，特別咁、嗯、資源上面係可能會少啲嘅，咁但係而家啲電腦啊，好多都好方便啦、啊，佢哋可以自己喺屋企咁已經揼 demo 出嚟，已經都有首歌嘅初型， 係啦，跟住甚至乎見街都容易咗啦， 係啦，咁跟住佢哋揾一啲真係再資深啲，可能係 mixing 啊 mastering 嘅朋友交俾佢哋再做一啲後期嘅時候，即歌個quality 咁擺出嚟，咁已經就可以出到一首歌，跟住擺上網，即係又唔使啲咩上架費嗰啲，佢有自己嘅平台，佢自己擺上去，咁佢用 content 就可以吸引到人哋留意㗎啦。 係 佢哋有自己 social media， 出隻歌，咁鍾意佢嘅人有留意開佢嘅歌，或者佢以往嘅音樂，哪怕佢係一個全新嘅作品第一次推出，佢、 嗯、 過往應該好多都十之八九會有拍 cover 嗰啲呢， 係 咁已經會吸引咗一啲鍾意佢嗰啲佢把聲啊、 嗯、 或者佢啲風格嘅人嘅時候，我話容易咗擁有自己一個 community 嘅，即係以前就話可能好靠一啲主流嘅平台去播放啫，咁我咁即係可能電台啊、電視啊嗰啲咁，咁但係成日都講㗎啦，你有 streaming 有 YouTube 嗰啲成簡單好多㗎啦，方便好多㗎啦咁樣。 嗯、 我話你而家上網 search 嘅話，你都揾到好多，都唔使點樣特別介紹，或者你聽一個佢自己已經識得再幫你揀後面第三四五六個咧， 係 好快就會知道曬而家有啲咩人出歌，而家大概 hit 啲咩人咁樣。 甚至乎啲樂迷自己要去揾嗰啲歌手，可能未係好出名嘅，要揾佢哋嘅資訊，相對上亦都容易過以前好多啦。 我都係㗎，真係㗎。同埋而家有時我去揾一啲歌咧，都係嘅，即係你本地又好啦，外地嘅都好啦。其實你認識可能有十個音樂人咁先算。 嗯。 咁但係佢可能係一啲collab 嘅 project 咁樣啦。係啦，呢個其一啦。又或者佢大家 friend 能 friend， 我 share 你嘅作品咧，佢、嗯、一 tag 對方，其實你就可以知道嗰個人係邊個。你只要做多個動作撳入去嘅話咧，咁你就可以認識到一個新嘅音樂人。 係。 就咁樣，好似陳雅昔，雖然個道理先唔同啊， 係，但係嗰、那 個另一個一個另一個咯， 算法係好神奇嘅。甚或乎除咗你講嗰個 situation 之外，亦都會有啲情況係可能你喺網上邊嘅唔同嘅串流平台度聽歌，可能你聽開某幾種特定類型嘅歌曲，佢會再推介一啲近似嘅 style 嘅一啲歌手，又俾你再去認識一啲新嘅唔同嘅音樂人，咁會慢慢你嗰個 library 就會越擴越闊啊嘛。所以其實對而家學你話齋，即係對 對於一啲新進嘅音樂人要去推出自己嘅作品係容易咗，對於樂迷嚟講要接觸佢哋亦都係容易咗嘅。 係啊，甚至乎如果你跟得足啲嘅話咧，即係我都有話啊嗱，我聽歌咧就用呢個串流平台嘅，咁咧即係前排咧就佢自己官方咧可能即係出咗一個 playlist， 咁就係、是香港嘅一啲唔同嘅 artist 啦，特別係一啲即係自己做啊，佢叫即加百五二 rising 咁。跟住我話你跟得足嘅話咧，其實佢慢慢咧已經規模越做越大㗎啦，佢可能除咗以前一個 playlist 之後，佢開始慢慢咧會分多啲唔同嘅分支。即越嚟越多嘅 playlist 開咗，擺唔同嘅音樂落去咧、你揾嗰啲人有排你聽噶啦、一個 playlist 成個鐘，慢慢你玩啦、可以。 甚至乎咧，佢哋即係可能做 coffee shop 嗰啲咧，咪會播下歌咁樣噶嘛。甚至乎佢哋其實而家參考住嗰啲 playlist 咧，去買翻啲相關嘅作品嚟播咧，其實佢已經唔需要再煩惱啊，去諗啊播咩歌好咧。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多嘅 playlist 俾佢哋可以參考到。 係啊，因為佢幫你去做咗一啲嘅 排序 篩選啊嘛，即係外國都會有嘅。外國譬如我而家呢排又繼續得閒咧，就 study 下啲即係外國電子嘢啦。咁而家 study 嘅方向之前少啲嘅，我知道有咁嘅方法就係跟 label 啦。因為外國佢哋嗰啲電子音樂可能分 genre 咧，佢哋又會分唔同嘅 label 咧。咁、那個 label 嗰個 founder 其實你大概已經知道佢做咩音樂，佢、去簽翻嚟啦，或者佢 release 旗下嘅一啲歌咧。佢都係叫做 shape 緊一個屬於佢自己嘅音樂風格，你就按 會有啲近， 係啊，咁你就會按住呢啲去揾咯。即係譬如上個禮拜嘅 EDM Friday Mix 咁啊，介紹咗一種叫 Color Bass 咁啦。咁 Color Bass 其實佢介乎即係好 aggressive 嗰啲，即係 Skrillex 2015年或者12年嗰啲 Bro Step， 同埋近年興嗰啲 Melodic Dubstep 嘅中間，即係佢揾咗一個屬於自己嘅一個喺個光譜當中揾到自己嘅定位。咁嗰個係一個英國嘅電子音樂人叫做 Chime 咁。咁佢就會自己 set up 一個 label， 然之後佢旗下佢去 release 嘅作品，或者佢揾翻嚟合作嘅人咧，就係循住呢一種音樂嘅質地咧去 release， 跟住佢就會出啲合輯，可能裏面間唔中會出一隻，可能有十個 artist 嘅歌，咁你就會從中你又可以再揾住佢嗰啲 artist 嘅名，你又去再揾翻佢舊嘅作品，咁你咁樣騰楞呱呱楞騰咁樣去揾咯。 所以好神奇嘅，而家咧你會見到有啲音樂廠牌咧，慢慢佢哋會成為咗呢、這個廠牌嘅名字會成為咗一個 genre 都得噶。 都得噶， 系啊，即等于以前嘅 Motown 一样啦。Motown 本身系一个厂牌， 但系而家你一讲 Motown， 哦，大家就会谂到，哦，原来就系嗰啲音乐啦，咁嘅意思。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得意嘅，大家系可以咁样去揾歌咁样样咯。咁啊，嗱，所以我拣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腾楞瓜瓜楞腾去认识呢一首作品同埋呢个音乐人嘅。嗰時咧係喺阿 Sensor 嘅 Peace 嘅 IG 度见到，因为佢帮呢位朋友咧做编曲监制。佢嘅名字咧叫做 Cool， 有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 Bullets You Fire。 That there was no way out of it. Please say the things that are bound to change. 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from the front line. I'm gonna stay here overnight until the sunrise. For all the tears I've been cried, I don't want to pull as you fight. Oh, stay and watch me rise from ashes burning bright. Now I'm never backing down without to ask you why.So you can never see me cry. I'm gonna speak up this time. I'm gonna say what is mine. Oh, go ahead and test me. We do a suspicion down tonight. Shoot me with all the words.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cut me open? Never gave a damn of how I felt.You've had me mistaken. Oh, even though you gave tears, I sense I know. It seems there's no way out of it, but now I'm strong enough to change. No, I'm never backing down from the front side. I'm gonna stay here overnight.

你觉得生小朋友咧系一件点嘅事啊？ 哇，斌神，你谂住进入下一步啦吓？如果你真有兴趣知道嘅话咧，可以听下呢位朋友嘅作品《以为人母嘅 Robin》，将自己对人生或者生命嘅体验放喺第二首广东派台作品当中。 夜雨下过，剩我跟孤树。叶已静了，呼吸累紧，连在雨能重塑那天一起于树下，浓浓淡淡轻轻重重已褪色，但你像湖水般温柔，懂得爱还能被爱，珍贵似露珠。 Robin 的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时光树》。细心留意歌词的话，里面有个你字，有两个写法，而每个写法都代表着不同的身份，一个是讲紧长辈，一个是讲紧后辈。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上帝 承受得到。 嘅最新派台作品， 来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叫做 Little People。亦都总有一啲叫脆弱嘅时候，而有趣嘅系，我哋往往都会将一切嘅希望寄予喺捉摸唔到嘅一样嘢，叫做爱。 我起身，暂与不羁，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正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到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业路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 存在在天就趁在天，将三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趁白雪，想念与你，就算白不愿你想起我，为不亦光着你穿中照我。再冻的不怕冻， 听过泳儿的作品。 再冻的不怕冻， 叫做叶落冰川。 还热血的不冻， 有一啲嘅爱咧，系可以带到成为你生命嘅支柱。同时有一啲嘅爱咧，系可以小小地每日咁样扶持住你，帮你去过日子 啊。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 姐姐出道，今年到佢啦。佢叫张曼莎。 不用再立留 ，I'll just be yours。 推出呢首 sweet 嘅情歌叫做《刹那的》。跟住落嚟呢位朋友都放低僵尸猎人嘅身份，喺情人节推出呢一首好 sweet 嘅情歌，佢系冯允谦。 反反复复。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作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It's years 未能分离，地震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台作品《报复式浪漫》，去谈一场可能不存在的恋爱，但适时地去幻想一下，对自己精神状态都好啲。 这快得起跟我去约定，合作合眼是最终长命，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我这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打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神内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寂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明气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 千亿种画面，如红楼汹涌蝙蝠在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脊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 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 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旧觅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追逐。 Bas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无疫苗接种中心以加快注射工作。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偏东气流，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明日稍后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有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农场道近风力楼。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农场道近风力楼。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有啲车龙噶，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七咸道南一有紧急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黑德道的慢线是封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富亨村亨荣楼、鸭脷洲利东村东兴楼、北角英皇道395号桥冠大厦 A 座、深水埗长沙环道103至107号正辉大楼，以及何文田爱民村礼文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Kitty， 我为你打气，咁你就可以继续努力煮饭。你睇下小猪同郑生几幸福。 B 分，我都为你打气，今年继续努力凑 B， 你睇下 B 分越嚟越得意，越嚟越精灵啊！ 周末有情人为屋企每一位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小白、阿欧，你哋去边啊 ？Kitty 去食饭啊！ 一齐啊！ 食肆限聚令收紧咗啦，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食饭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黎启峰，我对脚有啲抽筋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摆啲货上架？ 当然可以啦，莫莉。不过其实我哋工作系唔适合着鞋踭太高嘅高踭鞋噶。 我咧就三身有幸吸挑选，终于成为咗名牌首堆嘅售货员，点可以唔着对五寸高踭鞋开工？ 阿莫莉，今次你啊真系要听黎启峰讲啦，不如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摆货工作危险多，注意安全最紧要。我系 Edward 黎启峰。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神，今日呢位嘉賓咧，喺我哋上次訪問譯欣嘅時候，佢又輕輕出過少少聲嘅。 係啊，不過今次佢上嚟，終於有自己嘅作品、自己嘅 project 啦，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曹振豪情壯志， 點解？好似嗰啲打仗嗰啲戲名。今日送音乐嘉宾有啊 ，Wallace 曹振豪啊， 豪情壮志啊， 系啊， 谢啊， 上次谂住净系豪情咁样，好似又 另一啲意思，另一啲嘢就唔同噶啦。例如你近排睇开啲咩啊，咁就另一件事。 所以豪情壮志就开心啲嘅， 系 多谢呢个卷轴啊。 因为首先要讲一讲上次譯欣上嚟嘅时候就时势，因咧为我哋提供嗰句咧就系曹振豪先生， 系冇错冇错。 我哋知你玩呢啲啊，就提供呢、這个咁嘅用语嘅字。今次我都特登冇问佢，我本身有个念头问下啊，用你个名你有咩谂法咧？但系咧，我最后都即系打断咗呢个念头，我自己谂咗一句先， 有诚意。 等你有 surprise 呢、啊、一句， 系好 surprise。你知唔知？其实我知道上嚟呢个节目之前，我就系午夜梦回，我就不停喺度谂，究竟呢个卷轴系点嘅咧？究竟嗰句嘢系咩咧？我系完全冇谂过上嚟宣传嘅，我净系谂住呢个卷轴嗰句嘢系乜？睇下我估唔估到嘅。 你有估过啲咩啊？ 啊，曹振豪风啊！ 哦，系，OK 喎。 所以头先一开始即系嗰个 voiceover 一讲头三个字，我谂，哇，中啊中啊！ 点知估唔到我哋行呢个方 向？系啊，然之后哇，真系爆笑，我觉得好好，做得好好，要赞下你哋。 我哋本身有一个仲唔老礼啲，但系又换味十足嘅。 我都唔记得咗我系咩嚟噶。 林老入花。 哦哦、我捞咗一阵，系啊系啊系啊，都唔知点解系无啦啦谂到呢啲 好易谂啊，唔出得即系 衰嘢，通常 好易谂 啲。 系咪下次如果有机会你哋照写，我觉得会几开心嘅，系因为唔系每一个歌手都可以咁样玩噶嘛， 系 即系可能因为佢哋自己就算佢哋好想玩，咁但系可能公司会唔中意噶嘛， 系噶 系啊，咁我系冇噶，系啊，我全部全公司嗰啲你哋可以照玩嘅，我觉得系啊系啊，呢个我话嘅， 我下次就写过去俾佢。 不过都要配合你要配合到嗰个内容啊嘛，你咁样写你就讲唔到啊。 讲爱情状况咯，咁可以讲 系啊，都 OK 啊，系啊。 但系呢个叫做豪情壮志个意思，即系其实讲紧咧，即系个人好有情感得嚟。是有志向，就是这一句成语的意思。那我想看回现在 Wallace 来的状态，现在就出新歌，也来了有 EP， 但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你都在叫做幕后 的位置那里都做了非常之多的。我想可能即由之前的公司跟着去到比赛这样各样东西都好。如果你现在会回望回其中一个点开始去讲，你会揀哪一个点呢？你估？ 我谂就系后比赛阶段啦，咁，即系2019年嘅12月左右啦。因为嗰一个转变对于我自己嚟讲，系我觉得系对于我全个人生同埋呢一个 career path 都系好大嘅。我就系觉得好迷茫，所以就因为我系嗰啲陪人选讲者咁样嘅心态去玩比赛噶嘛，咁然之后。偏偏就喺呢个比赛里面遇到自己嘅朋友坐喺个评判席，就同自己讲咗一番冇人同我讲过嘅说话。然之后我就諗係咁，其实之后应该点呢？因为我都觉得继续咁样落去，其实自己好冇火，其实我都好唔鍾意呢个自己。咁所以就贸然就摆低晒演出啊，唔唱歌啊，唔出歌啊，咁但係就不停去钻研仲可以做啲乜嘢啦。譬如喺音乐制作方面啦，又或者係会唔会系试下自己搞公司呢？如果我都识得一啲流程啊，会唔会我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嗰啲叫做 樂壇 O Seafood 可以幫到啲 New Seafood 咧，咁啊可以開一個 label 啦，叫做冇乜掣肘底下可以提攜下，又或者去俾一啲資源去 share 下，俾一啲我覺得好有 talent 嘅後生 boys 咁樣。 係，但係去到開自己嘅 label， 其實會唔會有非常之多嘅嘢要考量？因為譬如以幕後可能監製啊，或者幫人作曲編曲等等呢啲嘅崗位嘅時候，譬如你入行嘅時候，公司都已經叫你要即係做一個唱得又作得嘅人啦，或者呢一啲同開一個 label 去擔起一啲叫做責任上面就好唔同噶啦嘛。嗰時有冇啲咩嘅嘢都需要考量好多咧？ 我覺得考量最多就係公司改咩名字。系呢、這个系 呢、這个真 系啊最大嘅考量，因为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唔怕生坏命， 最怕改坏名啊， 系啦，咁啊，所以到最后改咗而家呢个名字，我都觉得我自己好满意啦吓、嗯，我唔知道其他人满唔满意啦咁。咁但系讲到其次就系岗位上边啦，因为始终都公司其实系有好多人嘅，即系有director 啦，咁有音樂嘅即係部門嘅 director 啦，有 PR marketing 啦，咁亦都有 A&L 啦，同埋有一啲即係藝人嘅 assistant 啦，而全部都係我，咁所以咧，究竟我啲 artist 對住我嘅時候，幾時我係邊個身份咧？咁我就係、是、即係。好似今日咁啊，为咗攞呢个卷轴，我就要使出呢个影分身。 系啦，就系以一个即系叫最前面嗰个岗位嘅身份，就去做咁样。 冇错。 咁你话改个名好紧要啦。咁其实 Fear 呢一个，你当时同可能 partner 等等一齐去谂，得出呢个名嘅原因系？ 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 mid age crisis 啊，准备进入。 系。 咁所以我先至贸然跳出呢个框架去做一啲我从来未做过嘢，所以恐慌呢一件事喺系一个警号嚟嘅，亦都系我成个人生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所以恐慌呢件事就即根深蒂固地，我觉得有时去有一啲动力，但系 driven by fear 其实系好辛苦嘅。即系我觉得用恐慌嚟到去逼一啲人去有行动咧，其实呢件事系好不幸。咁但係 fear 呢一個名字嘅背後，最重要就係 face everything and rise，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係啊，即係面對呢一啲嘅恐慌，我點樣去處理佢，然之後我哋可以一齊去即係提升我哋嘅維度，去到第六、第七維度可以離開呢個軀殼咧，咁樣。 但我覺得好有趣一樣嘢就係反而 Wallace 去擔任咗去一個 management 嘅身份之後咧，反而睇佢多角度咧係會立體咗好多，即係例如可能佢頭先 Wallace 都講，即係要有好多個位置自己擔任埋。我諗 A&R 呢一 part 係好緊要嘅、例如可能你旗下嘅一啲 artist 做緊啲咩音樂，其實都某程度上反映緊 artist 同埋反映緊你自己本身。喜愛音樂嘅程度同一啲品味啦，我哋見到 Fear Music 有好多可能 City Pop 啦，有 Synth 嘅嘢啦，有啲 Bedroom Pop 啦，其實都係一啲好 trending 嘅嘢。其實有冇話你去擔任 A&R 呢個角色嘅時候，自己到底係覺得啊呢間公司或者可能我旗下嘅 artist 做嘅音樂係要咩方向，或者要點樣樣嘅咧？ 其實說穿就係我有一個假想敵嘅，係台灣嘅一個 indie label 叫 China House。咁就係、大家可能有聽過嘅懷特啦，有亦都有聽過嘅 Julia Wu 啦。咁佢哋嘅每一個 artist 或者佢哋嘅音樂人，亦都好有自己嘅獨特嘅個性同埋風格啦。咁所以我開設呢一個 label 嘅時候，喺第一刻去揾嗰啲 talents 咧，我都係好希望每一個都係 sing a songwriter， 係 佢哋要話到俾我聽，佢哋自己中意聽啲乜嘢。否則的話咧，其實 unlock 嘅人，我覺得佢做一個器皿去承載住其他人嘅 idea 咧，其實嗰件事行唔得長久。咁、所以即係譬如 Ian 佢真係好中意old school vibe 嘅，咁無論係點樣去扭嗰件事，佢始終都係有嗰個靈魂喺裏面咁樣。咁我自己就好中意 R&B 啦，我自己就所以都會 keep 住咁樣繼續做啦。咁而喺嗰個過程裏面，點解嗰啲嘢聽起上嚟好似好 trending 咁樣呢？咁我覺得trend 呢樣嘢係其實兜一大個圈又會返嚟嘅。咁即係只不過嗰一啲曲風或者嗰啲編曲嘅所謂嘅 genre 係 本身我自己真係有聽開，咁所以就、嗯、咦咁啱我哋有聽開，咁物以類聚就遇到呢班人，咁就開咗呢個 label 咯。 咁其實真係譬如啊，頭先講葉欣啊，或者 Never Luden 啊呢啲，咁樣點樣去即叫物色一啲咩嘅合適嘅人選去加入你嘅 label 咧？真係。 其實打個比喻就係喺啱啱呢大半年都有繼續 hunt for new talents 啦，無論係全新嘅一啲 talents 或者係已經出咗道，但係冇見大家一排嘅人，我哋都有去傾合作。咁好多時候都係因為本電話簿就有時候會問佢一兩句，跟住就開始出嚟咦傾下偈。咁而嗰啲真係新嘅 talents 咧，就會喺呢啲電話簿嘅人嘅電話簿出現噶啦，即係譬如突然之間有一個朋友，譬如 Hero 會同我講啊，我有一個朋友仔，佢就想做一隻歌，咁樣咁樣，不如你哋傾下，因為我唔得閒啊咁。 我以為因為咩？因為唔得閒啊， 係因為我唔得閒啊， 我聽唔見，係 唔係即係因為佢覺得即係我會適合啲去 produce 嗰啲歌係啦，咁當然佢唔得閒係真啦，佢係好忙咁，好多嘢做噶嘛，即係唔似我咁冇咩嘢做噶嘛，係啊，咁所以去到呢啲地方就會不停會遇到一啲 new talent 啦，一啲好後生嘅，好俾到好多 idea 好 energetic 嘅人，咁就去。试下用一两首歌用音乐去沟通，咁如果系 good vibe 嚟嘅，大家可以沟通到嘅，咁我哋先至会再倾之后嘅嘢咁样咯。 哦，所以即系可能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我冇啊，大家出嚟见个面 studio， 大家播下中意啲咩歌，倾下偈， 系同交友 apps 一样咯。 系，不过你用音乐做交流咁解。 冇错。 咁、哦、嗱，我哋讲呢个叫做豪情壮志，讲到嗰个志，即系个志向，有冇话其实 Fear Music 即系呢个 label 你？當初成立的時候已經有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怎樣的 label， 同埋去到 up to 而家2022年頭，到唔到個位咧？點話其實已經不斷轉變緊嗰個方向同目標咧？ 最初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好希望成為好似 China House 咁啦，可以捧到一個懷特出嚟、嗯，可以捧到一個 Julia Wu 出嚟。咁我諗呢個都仍然係我希望做到噶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好似 Major 咁講，其實即係雖然我冇佢呢一個成就，但係即係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前輩提攜後輩係天經地義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學咗嘅嘢，就算我唔能夠教到好多啦，咁我都可以去話到俾佢哋聽點樣可以行少啲冤枉路。咁所以呢件事我會 keep 住繼續做啦。咁而今年真係多咗一個 mission 俾自己，就係、是、因為有好多本身識嘅朋友。亦都係唱歌好聽，而一段時間冇出歌。 嗯， 聽咗我嘅 project 啦，為其他人製作啦，同埋睇咗我自己公司 artist 嘅MV 啊，咁就傾偈嘅裏面就講起，其實不如做啲嘢啦。即係橫掂而家大家都到咗一個 certain 嘅年紀同埋年資，咁、係時候 break through 一啲嘢。咁所以點樣去利用到呢個平台？利用到我自己嘅呢幾年去浸翻嚟嘅製作嘅一啲技巧，去重新去 package 呢一啲大家可能已經覺得佢係咁噶啦嘅 artist 咧，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對於我自己嚟講係好 challenging， 但係如果做到嘅話，我諗我同埋嗰個 artist 會好開心。 所以亦都因为呢个原因就开始萌生做嚟緊呢一个即 collaborative 呢一个 EP 嘅概念。 你真係聪明啦。 多谢你，多谢你嘅赞赏。但是大概几时开始出现即係呢个嘅諗法啦，真係 plan 啦，真係去搵人啦咁样。 因为我平时系唔鍾意打机嘅。咁所以我嘅打机就系砌 beat 啦。咁我就砌埋好多首音乐啦。咁就成日摆喺个 drive 嗰度。咁有一日就望住呢堆歌就覺得其實如果就咁擺上去嗰啲即係 beat 乜嘢 .com 嗰啲就去買呢、就即係都我覺得唔係好對得住自己啲 beat， 咁我就不如我拎出嚟掉俾啲朋友仔聽下，有冇啲人係覺得有 feel 嘅，咁我哋可以 jam 啲嘢呀。咁我諗喺舊年七月嘅時候開始做呢件事啦，咁又係打開本電話簿，咁就不停咁就 WhatsApp 唔同嘅人，咁其實好快已經 Yankee 係其中一個好快去覆我嘅人嚟嘅，咁仲有好幾位啦。其實本身呢一個 project 呢係定咗 今年裏面定了六首歌，每兩個月一首。 OK， 咁但係somehow咧，因為而家嘅疫情關係啦，因為我哋本身有一啲 physical plan 係會跟住去做嘅，嗰一啲 package 咧，可能未必可以如期進行啦。咁我哋又唔想冒冒然就掉咗只歌落個海嗰度，咁所以咧，我哋就掹翻疏啲嘢啦，然後可能係四首先係啦。咁所以都會即係好希望呢一個 project 啦。可以大家會覺得好 surprise， 因為就算識我或者係識 Yankee 都冇諗過我哋會去 feature 一隻歌，咁所以如果 Yankee 你哋都諗唔到，我諗嚟緊仲有啲人你哋都唔會諗到， 未必會諗到。咁其實係咪即係嗰個 pool 裏邊嘅歌 send 出去俾佢哋都為數不少，然後掉出去俾佢哋揀咁？ 係啊，都我諗都有四五十首咁樣咯。 哇！咁呢啲都係過去呢幾年裏邊自己 keep 住寫落嘅。 我想应该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因为其实这半年之再之半年的半年，即是一年之前，都是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些 production 的。去到2021年头开始就真的可以静下来做一些，即帮自己储一下东西，所以储到七月的时候就是咦都好像储到七七八八了。即虽然人家周杰伦是讲一个星期就要写好一个 album， 咁我都用半年，我都有五十只拣下， 都多啊， 咁样样咯， 系咯，都多啊呢、這个数量。但系嗰时写完嘅时候，未嗰个本住嘅谂法就是，我有灵感或者我创作写晒先，摆咗喺度。嗰时都未谂究竟系咪要自己唱啊，有边啲留俾自己出啊，定系点样样？嗰时都未谂呢啲嘅啫， 完全未谂噶，同埋每一首都唔系太一样噶，即系可能。有嗰排咧，可能聽緊一啲trap show 啦，咁我就會連續有幾個 beat 係 trap show。咁嗰排係聽緊一啲即係幫 Ian 做緊歌咧，咁我突然之間又會做兩隻即係嗰啲 electro funk 俾自己咁樣，所以我唔知道會點用，咁但係就睇下嗰排咩心情咯，咁啊做埋咁先咯。 但係變相喺揀呢啲好多寫落嘅 beat 去同唔同嘅人 collab 嘅時候，點樣去突然會諗起啊？呢隻好似啱呢個，呢隻又好似啱嗰個咁樣，呢個過程係點樣去發生 咧？呢個過程好似食自助餐一樣嘅，我就擺曬出嚟噶啦，係啊，反而係你哋行埋嚟，你哋揀咗，咁睇下邊個攞得快啲啦。 係 啊，因為 有心 係啊，因為係真嘅，就係有人係我諗三四個禮拜之後先至開始揀第一輪啊。咁然後佢揀嘅歌嚇，你揀嗰四隻都冇咗噶咯喎，係咁樣樣咯，係啊，我話不過唔緊要嘅，如果你中意，我可以再做一個差唔多 vibe 嘅嘢俾你咁樣，咁所以係啊，都我覺得都幾好玩嘅，因為呢個過程就真係同食自助餐一樣，咁然後我哋大家都唔知係攞咗啲咩埋位嘅，亦都唔知最後嗰件事變成點嘅，係啊。 红尘大街灯火，成为你。 听到呢首咧，又由 Wallace 去做编曲监制，亦都系 Fear Music， 即系 Wallace 佢嘅呢个 label 旗下 artist。有逸欣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恋之国度》，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1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部属于本地个案，另有大约5400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个案中，12宗涉及 L452R 病毒株，1598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另有9宗暂时未分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已经抽调人手，加快流程同加长工作时间，希望可以应付需求，尽快在24小时内确认样本。而所有由医管局化验的样本不用再交往卫生防护中心重复确认。另外，当局继续调查一些院舍的感染情况。医管局在全港设立7间指定诊所，协助处理病况较轻微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士，明天起投入运作。求诊人士应该先以电话预约，每日合共有千几个名额，局方会视乎情况，日后可能会再调整。另外，明爱医院同博爱医院在户外有盖地方设立分流区域，有多名长者在病床上等候治疗。医管局解释，由于近日急症室新冠病毒相关病人数目急速增加，为分隔一般病人同新冠病毒相关病人，医院在户外有上盖或者帐篷的位置划出分流区域。政府表示，昨日由內地進口本港的鮮活食品供應量逐步回升，當局會繼續與內地相關單位緊密聯繫，保障本港鮮活食物供應穩定。根據漁護署和蔬菜統營處各批發市場的資料，昨日的內地供港蔬菜供應量回復至平日大約七成，大約有714萬公斤，整體蔬菜批發價亦都稍為回落，預期整體蔬菜供應量將會繼續回穩。至於內地進口冰鮮家禽和肉類整體貨量是平日的六成左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想先提下大家呢个时间最好就唔好用龙翔道同埋大埔道去荃湾啊，因为咧较早前呈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对开嘅快线有意外，仲系处理紧嘅，龙尾过晒风力流。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中线咧都有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黄大仙的摩士公园嘅，呈祥道荃湾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对开快线有意外，龙翔道去荃湾就星辉豪庭对开中线有意外，咁啊龙尾塞到去黄大仙摩士公园。沿呢一个大埔道去荃湾近住李郑屋村至到北架山道咧，而家都系塞车噶，咁如果系塞紧车嘅话，咁啊请大家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较为多车少少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葵涌的大白田街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那段的大白田街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亚军，究竟他的故仔有啲乜嘢咁吸引评判呢？ 我都尝试代入晓婷同埋嘉嘉嘅角色啦，谂下如果真系自己发生过呢啲事会点？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陈希晴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Hong Kong mein COVID-19 ko avastha nikai tez roop mein badhde gayeko chha. Dherai ayatit case haru ka karan atyadhik prasaran yoga Omicron variant hamro samudaya mein phailieko chha. Ra maun prasaran shrinkhala samudaya mein pahile nai avasthit huna sakcha.हङकङ अहिले ठूलो प्रकोपको जोखिमको सामना गरिरहेको छ। तपाईहरुलाई दृढतापूर्वक हामी सम्झाउन चाहन्छौ, सामाजिक दूरीका उपायहरु पा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अनिवार्य परीक्षण सूचनाहरु अनुसार परीक्षणहरु सञ्चा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र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कोभिड-19 को खोप लगाउनुहोस्। कृपया माथिको स्वास्थ्य सल्लाहलाई आफ्नो प्रियजन साथीहरु र सहकर्मीहरुसँग व्यापक रूपमा फैलाउनुहोस्। कोभिड-19 र खोप बारे थप जानकारी को लागि कृपया निम्न वेबसाइटमा जानुहोस् www.coronavirus.gov.hk। जातीय भाषाहरू नेपाली, हिन्दी, उर्दू, पंजाबीमा सहायताको लागि तपाईले स्वास्थ्य विभागद्वारा कमिसन गरिएको जातीय अल्पसंख्यकहरूको लागि कोभिड-19 रोकथाम स्वास्थ्य प्रबन्धन परियोजनाको हटलाइनमा 2344-3532 र व्हाट्सएप 5964-6756में संपर्क करना सकना होगा।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碌鸡，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啲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儿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称少年版 Paco， 但唔好误会，佢唔系签人，佢系俾人签。 Edward 在选秀节目落败之后，虽然对自己唱歌有质疑，但仍然继续他的创作 Busking 去餐厅那里做驻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遇上现在的老板，令他得到一个成为歌手的机会。 更新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 黎启峰、田志文、伟业，编曲监制 Y 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启峰《三生有幸》级挑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Sons and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they keep on long, we got to see. Thinking, say, and think, say, so long. 曹振豪情壮志， 咁今日送音乐嘉宾有曹振豪啦。咁头先都轻轻讲咗，即系呢一年里边自己嘅呢一个嘅 project collaborative， 咁啊会同唔同嘅 artist 去 collab 啦。咁啊第一首出现嘅就系同 Yankee 合作嘅 What If 啦。咁一开始咧，我哋两个就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嘢，然后咧交俾你揭晓究竟啱定系唔啱嘅。 好，嗱我估先，因为咧我估就系今次嘅呢一首作品 What If 咧，其实本身佢。去寫呢、這個阿、Wallace 去寫呢個 beat 嘅時候，其實都係朝住想做一個bedroom pop 咁樣嘅 vibe 去做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因為先有呢個概念之後，喺份詞度咧，其實咧有好多嘢都好係好似喺睡房發生嘅，即係例如可能係講緊閉起眼睛蓋起耳朵播一播，嗰啲全部都好係俾大家喺自己嘅一個好私密嘅空間去進行，或者可能歌入面嘅古仔入面都係好係一個睡房嘅一個 vibe 嚟嘅。我就估係咪先有咗嗰個 bedroom pop 嘅一個概念之後，個詞再咁樣跟進落去咧？ 係，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啦。咁因為呢一首歌即係 What If 俾我一個最大感覺就係呢一男人一女喺個歌裏邊就係、是、啊，如果我能夠可以再次同當時嘅一個可能前度在一齊嘅話，究竟自己去處理呢段關係會係點咧？咁我估就係可能你同 Yankee 大家坐低傾嘅時候，傾到個 topic 就係、是。真係有講到呢一樣嘢，講翻自己嘅愛情嘅可能一啲前度就哦係，如果而家我再嚟過同嗰個人拍拖，究竟而家嘅我會係點樣 handle 咧？真係傾下傾下就哇咁，不如我哋用呢個 topic 試下，睇下會唔會寫到一首歌出嚟，有男同女嘅聲音擺喺裏邊啦咁。我覺得有一個咁嘅 conversation 而出現呢首歌嘅，交俾你揭曉啦。 得得，咁咧呢個回合咧就係、是、波成啱嘅。 哎呀！哎呀！ 但其實 Benson 都好近嘅，因為嗰個閉起眼睛蓋起耳朵播一播歌咧，其實係好一個人嘅，係好私密空間，但係好得意地有咗呢個音樂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有嗰幾個 melody 喺個腦嗰度不斷都有嘅、但係就我就冇講俾 Yankee 聽，咁同埋因為我唔知 Yankee 會揀呢首啊嘛，咁但係我寫呢個音樂做呢個 beat 底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幻想緊一個無人嘅沙灘。就淨係得自己一個，就所以就聽住個音樂咁樣咯。 係，咁因為呢一隻就係嗰陣時可能半年裏面四五十首嘅其中一首，你記得當時可能淨係揼呢個 beat 啊，或者基本嘅一個 demo 嘅時候，嗰排你嘅狀態會係聽緊啲乜嘢，或者嗰期點樣去開始咗呢一首嘅 demo 先咧？ 好問題，我完全唔記得， 因為非常之多嗰時， 我真係唔記得係啊！我淨係記得呢首係比較特別，因為嗰咁多首裏面咧，唔係有，我諗少於五首咧係有畫面同埋有嗰、那個有某幾句嘅 melody 係做個音樂底已經出現嘅， 係 呢首係其中一首咯。 嗯， 係。 但係喺 Wallace 你砌 beat 嘅時候咧，通常會唔會話有一啲好？ 習慣性嘅程序，可能係例如會砌咗個 riff 先啦，定還是係哦我要有咗嗰啲鼓點先嘅，我知道個嗰、那個拍子係點樣去先，嗰、那個程序上你會點樣砌法嘅咧？ 兩樣都有嘅，甚至乎有曲詞先，之後再砌翻個 beat 都有嘅。咁但我自己比較中意就係我會定咗個鼓嘅 groove 先，因為鼓嘅 groove 係。在呢一類R&B soul neo soul 嘅過程裏面係好緊要的，即係佢係定咗嗰首歌嘅唔係個節奏，而係定咗首歌嗰個 pulse 嗰個脈搏，即係佢跳得有幾密，或者佢跳動嘅時候個 dynamic 有幾深。咁所以通常鼓係我第一 part 會落手做嘅嘢先，跟住之後我就會再喺上面做其他嘢，跟住先至掹翻走啲鼓咁樣咯。 係，咁嗰陣時掉咗出去，咁啊 Yankee 福利啦，咁佢嗰陣時就。系咪就 message？ 哇！我揀咗啦，嗰只 demo 个名系一个名嘅就，我好中意呢首咁样，即系嗰阵时嗰个 conversation 系点 啊？佢就I like beat 零几咁样嗰啲， 我用 beat 零几嗰阵时， 即系 I like beat 零几嘅名， 乜都冇嘅，我只系 beat 零一、beat 零二咁样咯。 OK， 系 beat 四啊三 A、beat 四啊三 B 咁样咯。 系 I like it， 咁跟住就约佢出嚟就坐低倾偈啦。 系啦，系啦，冇错啦。 咁有冇话带住啲乜嘢嗰阵时，即系第一次可能见面倾嘅时候，系已经有个目标？哦，今日我哋要即系写好啲嘢啊！定抑或是其他的 purpose 的那陣時 是因為我是有一個video 在 YouTube 的，那就是拍低了我們這個 meeting， 那我也都剪了這個 vlog 出來的，所以這件事我會很希望在即一路我都會做著，即在這個 collaborative 裡面都會一路影住我哋點樣去由揀咗首 B 啦，跟住點樣去傾埋啲無聊嘢，跟住傾傾下咧就傾到個 topic， 跟住之後咧就可以互相 check 啲 melody， 然之後咧就可以變成為一首歌啦。即係我好多人都會想知道其實，咦寫歌係點㗎？即係點樣可以完成一隻歌啊？咁我覺得呢啲都幾有趣，所以就即係如果大家係會想知啊，咁都可以去睇下，同埋可以八卦平時我同佢係點樣相處咯。 完整我可以上网睇到啦，但系而家有冇得即系讲少少，其实系点样你同佢相处？ 我同佢相处啊，我哋讲，我觉得佢系一个老灵魂嘅人啦。首先 ，OK， 同埋系非常之认真同勤力，咁所以咧约佢已经好难噶啦。咁时间亦都唔会俾多我啦。咁啊，但系我哋用咗我谂。一半的时间都是讲猫经。 因为大家都是有样貌。 是啊是啊，所以即那个 meeting 可能是四个钟里面有两个钟都是讲一些猫。 是啊。但其实 make sense 的，即是你来到我一坐喂好啦讲多啦，即是又好像做嘢咁样。 因为他来到家的时候，咁他就第一次见到我的猫，跟住他就一路喺度讲我啲猫同佢嘅猫有咩分别咧，跟住之后我就话咦系啊，咁我啲猫有时会感觉系咩，我啲猫都会噶，跟住就停唔到落嚟噶啦， 由猫开始去了解各自嘅一啲质地啊。 有冇谂过即系同猫有关嘅？ 其实我系有嘅， 咁好， 我系甚至乎系录低咗咧，因为我屋企有两只猫啦，哥哥妹妹啦，哥哥系炭治郎啦，我录低咗炭治郎嘅声，咁即系用 auto tune 咧就录低咗佢把声，我谂住用佢把声做个 beat 嘅，咁但系未知几时出，同埋未知会讲乜咯，又系做定嗰啲功课，因为呢件事对我嚟讲就系同打机一样， 但系同 Yankee 嘅 conversation 里边就冇话谂过，不如真系用猫做主题啦。即既然傾到 有噶原本，跟住但系講講下嘅時候又覺得但系我同你即系一男一女然後揀咗呢個 beat 講貓好似好戇居， 好怪 係啊！我話嗱唔緊要嘅，我哋可以再做一隻貓歌，但系唔係呢個 beat。又或者如果我哋真係好想做一隻貓歌，咁我哋再揀個另一個 beat 咯。咁但係最後佢就因為佢好中意呢個 beat 咧，所以我哋就轉咗個 topic 啦。 但係其實我好想知道就係咧，好多時候做呢啲 beat 嘅類型咧。会唔会话就住只歌一路推进，可能啲词慢慢出啦，啲题材慢慢出，其实个 beat 都会随之而然有少少嘅 adjustment 咁样，定还是就系沿用翻最 original 嘅样子嘅咧？ 当然会有 adjustment 啦，因为我成日都会同啲朋友仔讲嘅，即系我话你写 demo 你就可以攞嗰啲 type beat 写，但系当你有咗个词做晒所有嘢嘅时候，如果你有能力去重新去包装件事咧，你系好应该去将嗰啲音乐咧去配合翻你个曲同埋个词，咁嗰件事先至够 屬於你自己咁樣。咁所以喺做完呢個 beat 嘅時候，再寫出嗰隻歌啦，跟住去到最尾都有加加減減一啲嘢。譬如我好記得咧，因為寫呢個 beat 嘅時候係 instrumental 啦， 係 嗰個 music break 咧係一個好簡單嘅吉他嘅 solo 嚟嘅。我係彈咗好長，跟住之後 Yankee 話好長。 咁我出火機啫，嗰邊係，我覺得好長啦、 啊。 咁 係啊，咁跟住我話都係嘅。我話但係唔係咧，你聽下先，因為個重點係我撩咗一啲我好中意嘅 licks 出嚟之後，我唔捨得 cut 啊嘛。 係。 咁跟住後屘最後，唉，算啦 ，cut 啦。咁所以即係嗰一 part 亦都係其中一 part 我去 compromise 所有嘢啦。咁同埋有某一啲嘅鼓嘅聲啊，或者係嗰啲 riff 嘅長短啊，我哋後屘就唱著真認真錄音之前，錄完 demo 之後，我哋都再有 adjust 到嘅。 嗯， 係因為而家呢首歌其中就係個 music break 嗰段嘢咧，其實係正嘅， 即 係 咯， 係咯，我就係你話翻俾佢聽，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因為當你兩個人好似一個對話或者講完自己嘅心情嘅時候，你有一個 break 位個空間，跟住消化。其實嗰段吉他嗰個聲就係咁樣用咯，我就覺得係 咯，嗱，音樂人咯，係咪先？嗱，即係我唔係話 Yankee 唔係。 Yankee 聽呢個訪問咯，我覺得 我唔係話 Yankee 唔係，不過即係佢係比較跳舞嘛，係啦，咁所以佢就未必會覺得即係呢一個 break 係咁需要咁長，咁我都同意，因為我一場咧，其實有冇長到一倍嘅，即係我諗長多 50%， 咁所以其實可能到時候加咗出嚟咧，又會覺得過長嘅啦。咁所以 OK 嘅，而家我覺得好好，所以我真係好感謝 Yankee 咧，即係可以幫我決定去 cut 短佢嘅。 係 你聽到啦，係咪？ 兜啊兜緊。 另外咧，我又想問埋即係關於個歌曲嘅題材，唔憤氣頭先估唔中，我要再補一條問題。 好，你真再估。 Wallif 呢個嘅題材，我覺得好對我嚟講就係、是、啊。一 click 我就好有畫面嘅原因就係因為最近咧我都睇 Marvel 有一個嘅 series 都係叫 What If 嘅，咁就係好講緊一啲好假如嘅一啲事情。其實 What If 呢樣嘢係咪真係啟發自呢個 TV series 定係唔關事嘅咧？完全。 都唔太关事。 哦，你再衰都 我再衰都我唔问问题啦。我决定今日唔问问题啦， 唔紧要。再问问到啱为止， 倒底心态啦。 诶，唔系喎，Marvel 嗰个啊嘛， 系 唔关事嘅。 佢嚟多个重击 啊！我走先啦。 你可以走先啦。咁但系呢一个题头先，即系你话我讲嗰样嘢，即系我估嘅啱啦。但系其实点样慢慢一步一步可以即系同阿 Yankee 倾到呢一个咁深入嘅题材咧？ 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因为其实我认识佢都一段时间啦。咁我就知道，其实都讲得嘅，因为佢有一个感情关系咧，都颇长时间。咁佢亦都最后唔会啦，两个做翻好朋友啦。咁而嗰个男仔都系我朋友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好有勇气啦。首先，我觉得一个两个都系public figure， 两个人都会被人认识，而当公开呢一个恋情同埋去交代呢一个关系，要去转化去另外一种模式嘅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嘅处理系我好刮目相看嘅，因为佢哋就系呢首歌讲到嘅嗰个内容，最重要系一段关系里边嘅个人成长究竟系啲乜嘢。咁所以其实喺倾嘅时候咧，我系有少少打矛波嘅。即系我系有少少关心下佢嘅时候，就拉嗰啲嘢出嚟。咁跟住佢讲下讲下嘅时候，佢就觉得系啊，其实呢件事都好值得去inspire 其他人咯。因为唔系所有嘅关系，我哋都系攞只手指指住对方噶嘛。咁究竟自己有冇成长到咧？有冇学识咗？所以如果下一次再有机会嘅时候，唔会犯同样嘅错咧，咁所以就变成为首歌嘅嗰个命题，咁就开始创作啦。 咁呢一个就可能喺佢嗰个关系上面引发到啦，但会唔会同时间你自己亦都会 share 同佢 share？ 哦，系，其实我自己都好似有类近嘅状况啊，或者自己都会谂，我如果真系再俾我拍翻嗰一次嘅拖，或者遇翻嗰个人，我会点样？ 可能我狮子座啦，即系我就会话，我冇错。 非常之好。No what if 啊？No what if 系啊，因为即系发生咗就实发生咗噶啦嘛，系啊，即系我 proud of 我犯错咯，系啊，咁就算我错都，咁我下次唔犯咪得咯。系啊，咁啊， 咁但系变相喺呢一种嘅性格嘅框架底下，要去做呢首有合唱部分嘅作品，其实好难去 tune 到嗰个情绪出嚟嘅，因为其实当中嗰个男 vocal 女 vocal 要好拉扯咁样噶嘛。 所以我好多谢监制啦，因为监制令到呢件事做得好。 系啦。多謝今日曹振豪啊， 係啊，佢做得好好嘅，係啊係啊。咁當然我都仲有一個 focal producer 叫 Cheyenne 啦，咁都要多謝 Cheyenne， 係因為佢同我傾到好即係我哋都好一致地決定呢首歌係應該俾 Yankee 嘅聲出多啲嘅。咁所以我盡量去冇乜嘅表情啦，喺個聲音演繹上面冇乜表情啦，而令到 Yankee 呢一把冇乜人聽過佢咁樣唱歌嘅聲咧，可以特別 stand out。咁我都覺得啱㗎，如果唔係我使鬼揾佢 feature 咩？咁我自己唱咪得咯，係咪？咁同埋其實回應翻少少頭先。嗰、那個關於價值觀嘅嘢啦，其實雖然我好要面啫，咁其實我心底裏面我都係同樣嘅去咁樣諗嘅，就係、是、有好多時候，如果學到就會做得到，而一段關係結束咗，我有冇真係學到，係喺下一段關係就一定會知噶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好覺得唱嘅時候可以有翻少少用爛嘅感覺，但係亦都同時間，其實自己同自己講緊嘢係有希望，而同時間咧，亦都好似一個平衡宇宙咁，仍然係同對方講緊嘢，問緊好，但係其實對方聽唔到嘅。咁我哋就用咗個咁嘅方法去take 呢個 focal。 所以好推介大家咧，因为我试过夜晚凌晨熄晒灯咧，戴住个 headphone 瞓喺张床度听咧，呢首歌系有 feel 嘅， 系深夜时间。 系啦，你哋都可以即系听众，你可以试下睇下你会唔会脑里边出现到一个人，因为我系有嘅。系、 哦、 你会出现到一个人嘅， 边个？ 诶，唔系女朋友咯，其中一个以前嘅， 唔系阿妈咩 ？What if 系阿妈咧 ？What if 再投胎会唔会做嘢仔咧？咁样母亲节可以送啦，咁啊，咁所以就有你呢一个嘅 project 第一击就系同阿 Yankee 噶啦，咁之后嗰啲你就会陆续公布，咁啊睇下有啲咩会 surprise 到大家，会出现到喺呢一个 collaborative 嘅呢个 EP 当中啦。 Yeah.啊，冇错， 系啊，咁啊，之后我哋再谂啊，唔使谂啊，上次咪头先讲咗嗰句，就到时送俾你啦，林老，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就咁话啦， 写定啊， 写定俾你，今日多谢 Wallace 嘅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负荷，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忐忑嘅心跌多，止痛药尽，欢呼结尾，苦也不过想制止去把。Save my day, help me find my way, find a way to you， 感动我也爱不你，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不要走。Always be my love。 接收太多自身信息，银河放低意识，放开结果，沉于记忆，沉于爱的贫乏，我总记得，记得那天如何 love got in store， You make me fall， falling in love， 奋不顾身野望，总想要暂停呼吸，我想。 手气，怎少得你？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 最后听过有曹真浩同埋丁海恩合作嘅作品，叫做 What If？ 听日5点见，拜拜。